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入夜以后，刮了一天的北风有所减弱，但是仍有3到4级的风力，阵风达到6级左右。明天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持续，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分时间是宜节日出行，只是空气比较干燥。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提高防火意识。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是这个清明小长假的第二天，所以在这里还是祝愿大家能够接着安康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话题呢？上次这个杨乐咱们说的是保障房方面的内容， 对，说的是保障房 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公租房。 对，是其实是我们的保障房中的一种啊。是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公租房呢？是因为最近两天呢是公布了今年的一个公租房的具体一个分配的一个目标，大概是1.5万套。这个相对来说呢，这个供应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具体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里边有哪些的变化跟特点，同时呢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公租房具体是如何申请的。 那应该说今年是迎来了公租房分配的一个高潮期哈。 对， 所以如果您有想这个租公租房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的，您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公租房那点事儿。好，那按照惯例首先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实际上有一些呢是重复的，但是呢杨乐对这方面的内容呢又了解非常的多，所以咱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啊。比如说像第一条说北京人均的月租金是2514元，持续的领跑。那今年的一季度啊，全国人均的月租金为793，和2017年全年的人均月租金791应该说是基本持平的。那么2018年的一季度北京人的这个月租金为2514，可以说这个价钱呢是领跑全国的，那同比呢也是还有所下滑1%。那相对来讲，像二线城市当中的比较亮眼的，像杭州啊，它每月以1511元的人均租金居于呢二线城市之首。那接下来像什么长沙呀、重庆啊、青岛等等城市，它的住房租赁的人均月租金呢，它的同比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其他地方咱们先不说， 说就说北京吧，是吧？从北京目前来看哈，第一季度的话呢，人租金人均的是793，那应该说跟2017年来讲的是基本上持平的。 对，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是全国， 对， 这是全国持平的，但是从北京来讲，可真是上涨不少。 对，其实我们现在是这样，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如说面临一个租房的一个高峰期，我们这个租金相应的一些上涨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大家都知道会有两个季节会有这个相应的租金上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节后啊，我们的这个很多我们的这些飞行级，包括到北京可能需要工作。他可能面临一个换房的这么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毕业季啊，包括这个有大量的一些学生需要找房子去面向社会去工作了，在这些时候呢，我们会更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租房的相应的有一些上涨，是因为我们更多的这个市场上面是有一些我们个人意愿的，比如说我们的房东他可能对于这个房子的租金的这个预期有相应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面临一个大量的一个找房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所以对于这个租金的话啊，看到一个经常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那更多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天那个主题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公租房了。 对，公租房。 其实对我们的有关部门呢，其实目前来说也在大力的扶持这个相应的租房的这个工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公租房入市，其实我们在里边还看到了一些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企业现在目前来说也很看重这个租房市场了，现在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大的开发商都推出了这种长租公寓啊，这种大家可以重点的也去看一下，包括的话我们有一些啊银行现在也在做这个租房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软件，包括在做租房市场了。其实相信未来啊，就是我们这个租购并举的这种调控下啊，我们的这个租赁的市场会越来越健康，包括我们能够租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子的这种概率也会很大了。 是的， 其实就以我们这个现在来房企来说，做这种长租公寓其实就很有意思，它跟我们的一般的租在这个市面上租的这种公寓还不太一样，它是集合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社群的这么一个环境啊，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可以做办公、可以做聚会、可以做居住的这么一个我们的长租的这么一个产品。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一些这些房子。 好的，那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数字啊，实际上从全国来讲呢，像去年的时候呢，它第一季度呢是平均人均租金是793，那么今年呢是791，应该说还是基本持平的。但是从北京来看啊，这个第一季度呢，咱们的人均租金呢是2514啊，应该说这个价钱还是在全国领跑的。那有些朋友说了，现在呢各种类型的这种租赁房啊，都在快马加鞭的啊，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京人租房跟原来相比可能要容易一些，方便一些，价钱可能也会滑落一些。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想法啊，具体怎么样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再看看。 再看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多地的公积金贷款买房的时候呢是遭遇了所谓的嫌弃啊，刚需的权益如何来进行保障。实际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了这条了，现在说网上呢流传就是说全款买房呢往里走啊，按揭的不要堵门口，那公积金贷款的请把共享单车挪一挪等等的啊，也就是说对于公积金贷款的很多开发商很多项目呢是不太带进这种办法啊。但是呢前些时候呢，因为咱们都知道从国家这个层面呢也曾经出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不允许啊一些开发商呢这个不让我们的消费者买房的时候用公积金贷款，而且呢有一些条文和措施已经出现了，那么现在怎么还是这样呢？ 啊，其实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他没有说区域。其实就我的了解来看，现在北京区域已经没有这种说开发商说拒绝公积金或拒绝商贷了。您只要买新房啊，买这个房子来说，不只是新房，买二手房也是一样的。您只要是去啊，买这个房子，你说我公积金贷款、商贷，它都是支持的，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段子呢，现在就看着我们就会心的一笑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北京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没有的。 好的 啊，大家只要你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个商贷或公积金贷款的这个条件就可以了。基本没问题。 对，那也就是说，在北京嫌弃所谓的公积金贷款的这种现象的，应该说还是没有的啊。 没有的，对。 但是在外地呢，就难说了啊。这个现象呢，确实是有啊。这个有时候在外地 地某些地方啊，在管理措施上呢，确实有一点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这样的地方。 它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规范，不像北京现在目前来说是很规范的。尤其现在我们的这个贷款的批复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也是很快的。就是您想去办贷款，它批的时间也很快。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您用这个贷款去买房，没有什么门槛。 那您说这所谓的贷款，包括公积金贷款、商贷等等，还有组合贷，都是比原来要快些吗？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纯公积金或纯商贷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组合贷是因为它有一些手续的问题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的繁琐，所以可能时长上还是会稍微的长一些。 另外这一条就说三月份啊，北京的二手住宅的网签呢创了11个月的新高啊。我想这一条呢，咱们光这个题目就可以够了，就是说，北京的三月份二手房住宅的网签，这个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跟前几乎一年来比的话呢，它的网签量还是比较高。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跟原来比的话，它这个11000多套比原来我们其实每个月的平均差不多也在10000套出头左右啊。虽然没有这个数字高，但是跟这个数字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相应的数据啊，它是比二月份相对来说增加的比较多。但实际上二月份它是受这个春节的影响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它的网签量几乎都是很低的，所以乍看啊，这个是三月份高了很多，但实际上它只比平常的时候相对来说多了几百套，而只比这个二月份的话，这个特殊情况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个跟我们原来在调控这个新政之前呢，确实是已经有大幅的一个下降了，已经是在这个调控的这个预期里了，就是稳中有降。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这个北京相应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还是属于一个基本比较平稳的啊，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另外，是不是也是说明很多人呢，在看房地产的这个情况啊，观望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该出手了？ 目前来看的话，它就是差不多维持了一个正常水平，大家正常买房的这么一个需求。哎，我本来就要买这个房子了，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平稳了，那我就买了，其实就是正常水平。 对，而且呢，买房的人大多都是刚需或者是刚改的人群。 对啊，其实他想看到的就是，哎，我能够去买了，就肯定要买的，因为他毕竟这个房子是他自己要住的。 是的，所以咱们经常跟大家说哈，什么是最好的房子？适合您的就是 最好 的房子。 对， 一个是刚需，一个是刚改。实际上，其实您不用想更多的是以后怎么买卖的问题啊，您买的这个房价的高低的问题，其实不管高低，不管买卖与否，不都是您基本上住嘛？ 对， 只要是以自己住为主，它不像投资。 对 啊，你要看这个市场它的房价等等的，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哈。 像我们团队的话，基本上给大家几个意见嘛，就是您在买房的时候要参考几个因素，比如说买房的时候要看我的户型，看我的物业，看我的开发商，看我的地段，看我的这个相应的价格。只要您看好这些啊，每像您自己想去关注的这个点啊，然后再去看这个，给自己打个分儿啊，说这个房子我可能80%、85%满意了，就这几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入手了。一定不要说有一个这个误区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有，对， 等待 经常会有 误区，以为还要降， 对，还要降，说我这个房子，但是您这房子是自己住的，您不要说一直就是观望着，这种到最后您这个很长时间都买不到一个合适的房子，这种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当然咱们可能说的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哈，觉得好像啊要注意这注意那，然后这个房价呢您不要特别在意，但是恰恰这个房价如果是不合适的话呢，倒是我们很多人买房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对，确实是 啊，因为这一套房子来讲的话，高低不是说几万块钱的这样的区别，有时候是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这样的区别，所以你不得不让我们注意它的房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刚才咱们都说过，因为这房子是用来住的啊，用来住的并不是说你进行买卖的，所以基本上觉得各方面都非常合适，然后房价也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如果你等到什么时候，您老觉得好像这个房价还有可能滑落，我告诉您吧，在中国来讲，房地产行业这个价格像原来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情况，甭没有大落，咱们一直没大落，就大起的情况真的是不多了，肯定不会有了，因为我们有宏观调控啊。 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稳。 对。对，大涨大落的情况都不会发生， 对 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吧，合适的咱们就动手啊。 对， 来，咱们接下来呢再来看，说石家庄的入局抢人的大战啊，说本科生呢购首套自住房补贴50000块钱，那石家庄呢加入了2-3线城市啊，愈加愈烈的一个抢人大战。那4月4号，石家庄市委呢办公厅还有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一个关于实施现代产业人才集聚工程的一个若干措施。 在这个措施当中就提出了说，大专以上学历可以在石家庄落户并当日办结啊，而且本科生以上在石家庄购买首套住房的可以获得补贴啊，这力度还是蛮大的。 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补贴价格就目前来说这个区域的房价来说的话，真的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字了。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区域都加入了这个抢人才的这个行列啊，如果我们对于北京的房价目前来说的话啊，还不能够去接受，我建议大家倒是乐于去看一些这些二三线城市，其实它的生活节奏包括它的居住环境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现在北京也出台了相应的这个我们的人才引进，但是它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高的。相对于 好像我最近听说就是北京啊有落户口的这样的一些信儿出来，但是落户口的人呢好像是一些高精端啊，这样的 基本上是啊，属于真的是您的形容就很准确了，高精尖的人才。 对对 对, 对，高精尖的人才到哪儿都是应该说 是 开绿灯的，都是抢手的。 对， 所以现在很多的城市啊，一二线城市呢都在为抢人啊，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尤其在房地产这个方面，应该说是加大抢人力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砝码。 对。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在浏览的时候，我看这个网页上还说哈、什么大家要买房啊，或者说房地产啊出什么事儿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城市这么办了。我打开一看，实际上就是很多的城市呢，为了招揽人才，他们有些特殊的一些措施出台了。 对，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对 啊， 这目前来说的话，这是相当于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事儿了。 对对对，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就是公租房的事儿。因为公租房呢也可以说有点像福利房的这样的性质哈。很多人呢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听一听啊。既省钱又能够住上好的房子，踏实的房子，何乐而不为呢？ 啊，其实我们已经大概跟这个节目在里边说了两期这个公租房的话题了。就因为最近其实算是一个热点。 是的，好的。那如果您对于公租房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根据自己的状况哈，想更多的了解公租房这方面的知识，您一个是收听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的互相交流。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下面呢来进入这个讨论话题的内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嘉业房谈的杨乐。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公租房的事儿哈。应该说今年迎来了公租房分配的一个高潮，那全年呢将分配 1.5 万套以上这样的所谓的公租房啊。那这个 1.5 万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相对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全年的我们的自住型商品房，如果就在2017年来讲的话，它的供应土地是5万套，就相当于您买这个我们的相对来说有保障性的房子，大概是能买5万套。而租房的这个数量呢，差不多将近占了它的1/3啊、这么一个数字。所以其实这个数字相对来说还比较可观， 非常可观了。你想这个买房子的话，这个交易才5万套左右哈，那么这回呢要。给大家准备 1.5 万套这样的公租房啊，所以量相对来讲还是不小的。那公租房呢，因为它租金啊租期啊相对比较稳定，一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和青睐啊。那同时呢也是实现所谓的租购并举的一个重要途径了。那近期呢有关部门公布了今年公租房的这个计划供应计划啊。据了解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北京呢将进入公租房分配和租赁房建设的一个高峰期。那全年呢将分配公租房 刚才提到了啊，有 1.5 万套甚至是以上，并将呢继续供应集体土地200公顷以上用于租赁房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今年公租房分配有哪些特点，那分配政策有哪些变化啊，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那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今年迎来公租房分配的一个高潮，那全年呢将分配 1.5 万套以上。那这个 1.5 万套它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哈，另外它是怎么一个分布啊，这个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实际上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公租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大概的一个变化，就是分配目前来说的话，它的工作是以区为主的，一律按照户籍和工作地分配，就引导我们的这个市民就近居住。其实这个我们在上期的节目时候已经跟大家简单去说了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在朝阳工作，我可能就在朝阳区域内租一个我的公租房，这样对于我们这个整个北京城市的这个拥堵情况来说的话，肯定是有一个缓解作用的。甚至我可能骑个这个共享单车，或者是我这个溜达着就能够到我的工作地了，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城市发展来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公租房目前来说有几个特点啊，就是我们在今年分配中的一个就是数量多，这个我们在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说了，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有将近 1.5 万套左右。从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这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就是在这个原则上2015年前的开工的这个就是投资的公租房2018年年底分配率要达 90% 以上，就是现在 相当快了。 对、 啊、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开工建设的这个房子基本上百分之这个80的90的这个房子 今年年底就可以分配了。 对、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大年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公布的这个相应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分布在10个区域啊，是朝阳、房山、通州等10个区域，这基本上这个一些区域都有了，除了我们的相应的城区可能需要其他区域调配的话，基本上一些我们的周边的区域都会有这个相应的公租房的、 因为它要体现一个直住啊， 对， 直住相同的一个特点， 对， 啊，就你在哪儿工作，最好这个租房的地点呢能够跟你比较近啊， 对， 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多，分布呢也相对比较的广啊。另外，据说它的租金也是非常合理的。 对，今年分配的你分配的项目中呢，最低的租金的话，它是31块钱每平每月，然后平均租金大概在40块钱每平每月左右。如果我们就按照现在公租房的这个套型来算的话，大概现在比较常见的是50-60平米的套型，那现在50平米来算的话，一个月的租金就2000块钱左右。 那是真的是挺好 的，其实我们刚才 性价比非常高了， 对，非常高了。我们刚才在这个说这个我们租金的这个月的平均值来说，我们知道刚才安居快讯就说了，大概是在2500左右。实际上这个钱比我们现在整个平均值还要再低500块钱左右，其实就真的是很低了。 对，那实际上它这个价钱呢，非常的性价比高哈。但是就是说这样的这个租赁房，它里边的这个布置怎么样？据说好像有些家具什么全有。 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公租房呢，一般叫做这个全装修的交房，基本上是拎包入住的，但是家具是没有的。跟大家说有什么呢？ 没有家具， 对，没有家具。我们先从进门开始啊，进门一般来说是一个防盗门，就是比较市面常见的防盗门。那进门呢，然后这个先说地啊，基本上是属于地砖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地板，都是这种精装的比较不错的地板。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入户的室门也都是这种我们的木门。然后这个我们的卫生间啊，都是配有这个马桶、手盆、镜子，然后这个 热水器， 然后基本上都是全了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墙面呢，也是这种砖或者是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材料。然后再说我们的这个厨房，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日常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我们的这个抽油烟机，我们的这个灶具，我们的这个 橱柜， 然后这些手盆，然后这个龙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配齐的。然后再说我们的卧室，我们有一些公租房呢，可能会有一个小飘窗，然后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窗子。这个整个环境来说的话，如果您参观过一些公租房的一些这个对外的样板间，你就知道这个房子整体来看是比较理想的。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您买点简单的家具哈，一些这日常用品就可以住了。 对， 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拎包 入 住 哈。对， 另外呢，这回这个公租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覆盖人群是非常广的。 对，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 相应的这个人群的更广泛的这么一个分配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的话，包括这个我们的保障房的申请的轮候家庭，我们的无房职工、新北京人，我们各行各业的这个人才啊，包括在这个公交、环卫、物流等，在为我们的首都服务保障这个的相关工作人员都会有涉及，服务的这个面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广的。 嗯， 这里边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这些人群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保障房的申请轮候家庭，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一定收入限制，您去这个我们的街道去正常申请公租房的这些人群，就是我们的收入相对来说低一些啊，这些人群。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房职工，这种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我们的北京人，但是您还买不起房，但是这个收入可能稍微超了些，这些人也可以申请。另外的话第三种就是新北京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在公租房里面，包括共享产权房里面分配比较，这个有30%的房源给这部分人的，就是我们的非京籍的家庭，就是在我们同时在给我们新北京做建设的一些非京籍的家庭的朋友。另外的话就是像我们的一些人才啊，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服务行业也会有一些涉及，有一些分配。 好的，这个高红梅问哈，说公租房它的期限是几年？ 如果您租的话，这个合同一般是3年，最长不超过5年。一般上您 那这个合同到期了以后还能续签吗？ 就可以续签，您符合条件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续签的，因为续签也很简单，就是您拿着您那个合同到这个公租房的办公室，然后去换一下合同就可以了。这个整个流程的话可能也不超过20-30分钟就能够搞得定了。 当然有一点，如果在这个期间您的这个经济买房了或者您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会有监督部门呢可能会找您的啊，也可以跟您解约。 对，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租房呢，相对来说目前很多的公租房已经实行了这个人脸识别的一个系统，就是您在入门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识别，就是您的这个公租房呢也不能够出现这种转租转借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说我现在符合条件，我申请了一套公租房，我把这套房子租给别人了，这种情况也是严令的这个禁止的。所以您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您的公租房也要被收回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申请一个公租房就踏踏实实的住啊，不要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如果您这能够租下来的话呢，就踏踏实实干，您说踏 踏 实实做哈，不要有其他的一些不法行为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的这个公租房分配政策呢也确实是非常人性化，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一是分配工作以区为主哈，这样的能够进一步的推动的职住平衡，另外是强化了全市统筹，比如说东城区西城区它没有什么公租房的这样的项目，那也可以呢对他们的有益一些这个其他的安排哈，这个呢不用那个心里不踏实。另外对于新北京人的分配机制呢也达到了一种常态化哈，其实这些呢都是挺不容易做到的啊，现在基本一步一步都在做到了。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先把这个公租房的事儿呢这个聊得告一段落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公租房这点事儿。如果您对于公租房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有问有答。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对 啊、嗯，其实非常快啊。那说到 四月份了， 对，也四月份了。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哎呀，我有没有资格申请这公租房啊？这个我是外地人，然后怎么来申请等等？”哎，下面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公租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种类，以及申请的方法，当然是各种人群的这种申请方法。 对，其实先在申请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公租房的一个好处啊、嗯、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已知道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集体户口是可以在公租房去落户的， 嗯 啊，这个在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管理办法里边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落户的时间呢，这个手续还在办理中，我们还要等这个持续的官方的一个通知就可以了、嗯、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您如果是北京市的集体户口，是可以把您的户口落到这个公共租赁房或者是这种职管公房里面去的。 这儿呢我特意提醒一下，所谓是能够落户口是说我是北京人， 对， 然后我这个户口呢可能没地方落，或者说现在还是一个集体户口， 对， 你租这个房子了你可以把户口搁在这儿，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新北京人、嗯、外地人，我租了一个房我就可以把户口落在这儿， 对，这个是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去说的事儿，这个不是指我们的这个户口的落户、嗯、其实更多的是指我们户口的一个相应的迁移， 对， 比如说我们更多的面向的是一个我们的集体户口、 嗯、 啊，有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您是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大企业里面，您的户口就是集体户口，有一些人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换工作了，我的户口其实还落在原单位，当时我要换工作以后呢，单位可能要要求把户口进行迁出，这个没有买房的话户口是没有地方落的，但是未来这个公租房是可以落您的户口的、啊嗯、 这也体现了租购同权，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另外它就是租期是跟租金都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租期呢，刚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平台里边这个已经有人在问了，说这个公租房能够租多久呢，啊，您这个合同一般来签的话是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但是期满如果您仍然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去续租的，不用害怕说我中途被赶走或者搬家，也不用担心房东临时涨价、 嗯、 这个其实我是比较深有感触， 因为它是属于国家行为的， 对、 嗯、 对，这个房子其实我昨天的时候跟在一个朋友在逛街就是去买一些东西，他家用的东西，另外一个朋友跟着我们，他跟我们的描述就是我现在不太敢买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在租房， 对、啊、 我担心我的房东哪天把我轰走了，然后我这个东西都没有地方放，这个也是其实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公租房呢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就是租期很稳定， 嗯， 租金的话相对于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在这个上半段的时候都跟大家去说了基本上30块钱40块钱一平米一个月，租金的话按照50平米来算的话，一个月您可能也就将近2000块钱左右， 嗯， 这个租金的话相对来说也是很稳定的。 另外有一点要提醒，就是说这个租赁房啊，它的房屋它面积都不是很 大 、嗯、 啊，大概也就是 五六十平米、 嗯、打住了，但也有三十来米的，也有 嗯。相对来说的话，从我们这个租金来看的话，它就会比较的合适了，属于我们一个比正常的我们市面上的租金的水平要低很多。相信我们刚才在听上半段节目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在北京这个月租的话，这个租金可能平均水平在2500左右，而租一套公租房的话，可能低于2000了都，这个还是差了不少的。 嗯。你像现在如果是租房的话，如果要是离市里面比较近一点的话，可能一个六七米的那么一个小房子就得3000块钱左右、 啊、对，那个还是跟别人合租、嗯、 还是合租的， 如果您自己整租一套房子，可能两居室有个4000-5000块钱，这种也是很常见的， 7000-8000的、 啊、对，都有、 嗯、真的是这个价钱特别惊人啊。 所以其实公租房的话，这个优势相对来说现在这么看就很明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说哪些人去可以申请这个公租房呢、 嗯、 其实我们符合下面的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公租房了，您一定要好好听一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三房的轮候家庭，这个是持我们的备案通知单到这个街道办事处去登记申请这个公租房就可以了。这个我们 所谓的这个三房是什么概念 啊？经济适房、两限房这类的，之前我们的这个轮候的这个、 哦、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些人， 对， 明白了。 这些人啊，就是原来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障房的轮候还没有给您解决， 嗯 啊，您就可以这个申请公租房进行过渡一下，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的话，就是其他就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城镇户籍家庭，这个您一定要听清了，您是城镇户籍。啊，这个农业户籍的话，现在目前来说，这第二类还不可以。 嗯、城市户口啊。 对，城市户口。然后您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米以下。如果您的三口人呢，年收入是要在10万以下；四口人的话，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个放宽，它是在13万以下。申请保障房的家庭呢，这个成员包括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啊，这块的话就得跟大家去说一下了，就是如果您是夫妻两口 啊，您的这个孩子还没成年，就跟您一块申请。如果您孩子已经成年了，您只要夫妻两口人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与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同一户籍的这个已成年单身子女也是可以的，就是您的这个 他可以单独来申请了吧？ 对，同时呢，申请家庭应该就是推举一名这个具有完全刑事能为。这个能力的人啊，跟这个就是我们的申请人，然后到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街道或者是乡镇的住保管理部门申请。啊，您听清楚了，就是您符合这个条件了啊，您就能够去咱们的啊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咱们户口所在的那个乡镇的这个保障房的这个相应的管理部门去申请。 嗯， 啊，这个就是问刚才我们在里边有人在问，就是说什么人到哪儿去能申请这么一个问题。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业园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我们比如说像海淀呀、啊，像一些区域都有，像亦庄一类的都有。现在是有一些产业园的，这里边呢会有解决这个人才和园区员工就业困难的申请这个园区的这个我们的相应的公租房。同时呢还有第四种人，您听好了，就是这个是经济无房职工家庭啊，就是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没有房，申请家庭呢这个具有房源分配户籍且在本市工作，或者是本市户籍且在房源分配区域工作的。这个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稍微有点绕口啊，就比如说您是在这个房山人，您是在朝阳工作，这两个区域的公租房您都可以申请。 嗯， 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嗯，另外对于外省市来的这些家庭啊，也就所谓的新北京人，这点呢咱们再说一下。 这个的话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的，您先听一听这些条件您符不符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一是必须在北京有稳定的就业，且从事的这个产业行业不得在这个进线目录范围内。这个目录呢其实我们可以 就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工作如果是进线的这种工作的话，你也没有资格去申请啊。 这个目录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相应的互联网上去搜索一下，这个是有相应的公布的。二是呢要求家庭成员也在北京要名下没有房子，在京没有购房记录啊，且没有享受过保障性政策性住房。就比如说您是名下没有房，但您的家庭的成员比如说您的爱人有房子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第三个就是您要是有与您的居住政策要是有相应的挂钩的，要您办理这个相应的 居住证 啊。这个其实很简单，办理这个并不是很复杂，大家可以提前去办理一下啊。同时的话申请公租房呢应该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要在45周岁以下，在京的话连续缴纳的社保或个税要满60个月。这个 60个月啊得说一下，这个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刚来北京我就去怎么样申请哈，你要在北京连续交社保或者是个税得满60个月。 对， 这个60个月的话呢得5年。 对，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购房资格是一样的，其实您现在想一下我有购房资格就可以了。 好的，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清楚的啊。这个高红梅又说了，说新北京人有收入的要求吗？ 目前来看的话，就无房职工、新北京人以及产业园区这三类的，我们的这个房子都没有相应的收入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就目前来看是没有的。 没有哈。另外他说，居住证算集体户口吗？可以申请吗？ 是这样的，咱们要分清一个工作居住证跟居住证的一个区别。这个工作居住证是具有这个购房资格的，您的居住证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购房资格的。 对，这个居住证也没有什么落户不落户的问题。这只是一个证明而已啊。好，那具体到哪儿去申请，很多人都跃跃欲试了。 这个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是这个其他条件符合本市城镇户籍家庭的，要向您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啊提出申请。这个就是我在这个第二类，就是符合本市城镇户籍家庭的这类人群，您就去您的街道就可以了。 街道办事处， 对， 而不是派出所吧？ 对，这个要理解，这个一定要理解啊，就是您是要去这块去申请的。那他的相应的这个住房管理部门呢，会对您的收入啊、资产啊、人口以及这个住房情况进行初审。这个是首先一个初审，然后呢会有一个公示，同时呢区住保部门呢可能会对您的这个资料有一个复审、公示和认定，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我们的市住保部门呢会有一个备案。对，如果您是有这个备案相关的条件了，您就可以等着我们相应的这个通知您这个有相应的这个公租房的一个 我们的分配了。那我们的刚才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这个网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我们的新北京人啊，到底去哪儿申请呢？其实您可以我们的新北京人跟我们的无房职工啊，要关注两个网址，一个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咱们等着这两个官网发相应的项目的公告，然后您呢就是按照要求去申请就可以了。这个两个地方给您发布的一般来说是进行线上申请的，您只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线上的这个资料就可以了。 实际上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啊，当然是这个非常快，可能有些人记不下来啊，您在网上查一下就是公租房申请的流程等等，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您按着那去做哈，先备案呐，然后再意向的登记啊，另外呢第三步就开始摇号了，到摇号这步的话呢，就离那个真的能住上房就不远了，然后第四步就是签约入住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些特别的提醒啊，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申请材料吧，就是如果您去我们的这个街道申请的这部分网友，您可能要准备一些相应的材料。这个材料呢，是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的整理的，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相应的住建委官网上也是可以去找的，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您可能要求的一些资料，这个比较多啊，大概有将近十多项的一个材料，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您需要提供的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定表，一个申请的核定表。这个如果您去街道申请的，他会给您提供的，您只要需要按资格的话去填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相当于您的身份证，这个是要那个， 这肯定是比较要 身份证、户口本 复印的， 对，结婚证，这些都是您要有原件，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复印件的啊。这个同时呢，可能还要有您的包括没有工作收入，对，户口本这种东西啊，这个资料大家可以在住建委官网上去查一下。一共有将近十一项材料。 另外呢，刚才那位高红梅说他是工作居住证，工作居住证的话可以申请哈。 工作居住证是， 但是也要是60年的啊，不60个月的，像连续的社保和个税。 其实这块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呢，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了啊，说现在呢这么多的好处，而且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它可能也符合要求啊，但是就要看这个公租房是项目在哪儿了。比如说我就住在朝阳区，但朝阳区呢还没有这个公租房的概念，我在其他的这个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申请其他区的公租房，那肯定没有人家又在那个房那个区工作又在那个区住，那要优先吧。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优先级里面呢，具体的我们还要等这个相应的项目的这个公告发布，包括这无房职工以及新北京人。但是我们可以现在简单的来看的话，就是您是在这个区域工作还是在这个区户籍，基本上它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 同一个级别， 同一个级别。 就是我在这个区呢上班啊，我不在这区住，或者说我在这个区住，我也是租的房子啊。但我肯定，假如我是一个新北京人，我没有户口，我就在这个区呢来租的房子，而我在另外一个区呢来上班，其实这个机会都是均等的。 对， 啊， 就是直住平衡嘛，您是 直平衡 或者是住，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级别。 好，那下面咱们就看看，从目前来看，因为您说了今年呢有15000套啊，15000套的公租房就要出来了，而且有可能在2018年，就是今年的年底呢就出来一大波。大概据您了解，有些什么样的项目都分布在哪个区？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区域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头给大家说的，包括朝阳、通州、房山等等10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公租房。这个具体有哪些公租房呢？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两个网址啊，我们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住建委官网跟我们的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持续去看一下。 反正据我了解说，去年呢已经确定的集体土地租赁的住房项目是有39个啊，这个都涉及像什么海淀啊、丰台啊、朝阳啊、顺义、昌平、大兴等等12个区都有。 这个的话是，其实我们要说的下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的集体土地租赁房，这个也是我们租的房子的一种啊。这个其实跟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公租房呢，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哦，那就是这个性质的房子，它包括在1.5万套里边吗？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它不是包括在这个公租房里面。 哎呦，那这个量更大了。那刚才咱们说那1.5万套，那属于国家的土地啊。 对，其实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北京的集体土地啊， 集体土地 还有 租赁的 200公顷以上要建设租赁房，这个是租赁房。那其实我们以后 可租房的这个选择就更多了。这个房子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已经确定的，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39个了。今年的话，是有10个这种租赁房得到了这个立项的相应的批复。跟大家说一下这些10个区域目前来说都在哪儿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租房的人群来说，也都是一个好消息，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差一点啊，就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国有的那种租赁房啊，那个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好处也非常的多哈，它每条都弄得非常清楚哈。当然像这种集体租赁的这种房子，它的所有权在哪儿啊？ 目前来看的话，您这个如果去弄这个房子的话，也是相申请的房子也是相对来说是租房，这个 是也是租房， 对。 但是它所有的那个租房的那些流程也好啊，它那些规则也好啊，它是跟那个国有的那个租赁房是一样的吗？ 我们跟公租房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相应的来说有一些区别，但它具体的这个相应的规则，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哦，明白。 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有10个项目得到了这个立项的批复，这个10个项目可能会比较快的面向我们相应的这个租房的人群。所以我们等这个10个项目未来的具体的一个细则出台以后，我们再看看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跟我们的公租房具体的这个区别在哪儿。我们可以在未来的这个我们的相应的节目中再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解读，给大家说说这个区别，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优势在哪。 好的，那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呢先暂且呢露一个底哈。 对，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国有这种公租房啊，那是一个概念的一个公租房。那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就是集体的这种啊租赁房，因为以后呢还提倡一些集体用地也来做这个啊租赁房啊。那具体这样的房子它就做完了以后我们怎么租哈，是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这个以后还是比较再说哈。 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有10个区域，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在海淀区，相信关注海淀区的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多啊，因为在我们原来的时候也大家都知道在相应的北面的一些高新的企业，包括互联网公司都比较多，相信这个租房的人群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那这个区域呢，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这个是一个集体土地租赁房的一个项目，规划的总面积的话，大概是在38,153平米啊，这个。建设的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我们大概简单去粗略算一下，应该能够提供1000余套左右的这个房源。同时这个项目呢还将建设这个幼托跟小学。就是说这个周边的话也会建这个相应的这个学校，将来的孩子上学问题也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当然一会儿您会一个区一个区的说，我就感觉到比如刚才说这个国家性质的公租房啊，今年就要1.5万套。那后面咱们要说这个集体土地这个租赁房哈，它呢比如说一个区就要1000多套哈，这10几个区的话加起来可能又得上万套啊，那这个量真的是相当大、 相当大 啊。好，您接着说，刚才您说的是海淀要有1000多套哈。 对，海淀的话其实除了这个项目的话，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苏家坨这个区域也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这个在苏家坨镇的西小营村跟苏三四村啊，这个的话大概的话是建筑面积的话是57,217平米，然后这个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去计算的话，也是要提供将近1000套左右，就是说将近在海淀2个区域 2000多套 房源啊，这个房源目前来看的话，数字也还是比较大的。 对，它是集体土地租赁房。 对啊，第二个区域的话就是丰台区啊，丰台区南苑乡啊，这个果园村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这块就在南苑啊。如果您对丰台比较熟悉的话，可能也会比较清楚啊，就在南三环杨桥往南。这个附近就是10号线的角门东跟大红门站，还是临地铁的一个区域啊。这个相对来说生活是比较方便的话，这块的房源的话，大概应该能够提供700套。另外的话就是丰台区的这个南苑乡承寿寺村会有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这个就在承寿寺。如果说您了解这边的话，就在方庄附近，咱们这块就不用特别的去集体去说了，这个就在南三环，整个的生活配套居住都很齐全了。这块地的这个规划的总用地面积的话大概是在11,250平米，提供的房源的话也是几百套房源。丰台区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还有几个区域啊，丰台区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些区域相对来说位置都比较的理想。那第三个区域的话是在丰台的这个卢沟桥西局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西局的话也是在三环跟四环之间的，就如果您坐地铁的话，应该是在六里桥跟泥洼这几站会比较的近啊。 交通的话，大家也都知道会比较好的这个地铁就是附近的十号线。那如果说建筑面这个规划的总用地面积的话，大概是11330多平米，提供的房源也是几百套。丰台的话，最后一个区域是在长辛店张锅庄村啊，这个的话就在张锅庄，这个位置在西五环外啊。比较周边的话，著名的就是这个园博园，周边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就是14号线张锅庄站，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到的这个面积来看的话，它可以提供将近1000套左右的这么一个集体度租赁房，这个是整个丰台区域提供的这个相应的区域。我们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丰台区域的这几个项目都是临近地铁的，就是您将来 交通出行都非常方便， 对，非常方便，而且位置上讲都是三环、四环、五环边上，这个位置也好，交通也好，周边的相应的配套也好，都是比较齐全的。我们现在就这么一看的话，这几个区域的话，也将近能够提供2000-3000套这个房源的这么一个数字了。 另外像什么石景山呀、房山区啊等等，还有很多的项目， 还有很多的项目。 对，那咱这里就可能不能一一说了。 对，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了解到了既有国有的公租房，还有集体土地租赁房啊。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公租房，国有的公租房呢就达到1.5万套。那么这个集体土地的租赁房，那涵盖北京市12个区，那一个区比如说2-3000套的话，这10个区，哟，那也真的是不少， 也很多 啊。所以呢，这个前景呢给我们画得非常的美妙哈。 是， 那么具体到能够给想租房的人带来什么样的益处，这个咱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因为呢，确实这样的所谓的公租房也好，还是集体土地的租赁房也好啊，它的数量首先是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相对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它的覆盖人群也是非常广的，所以呢，这个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利。那通过这期节目的话呢，希望大家啊，能够呢，这个在网上再查一查，如果自己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而且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话，真能租上这个房子呀，那可真的是，对你的生活真是太便利了啊！关键是省钱的同时还省心， 省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另外咱们提醒一下大家吧，说这个昌平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就是利海家园、中骏四季家园和翡翠家园，说4月13号就要开始选房了， 对，就要选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项目呢是在4月13号，也就是下周的时候，在昌平区的这个蓬勃体育馆要在这个进行集中选房。如果您已经申请了这三个项目，还没有查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中签的这个号码，以及没有准备相应的这个手续，您要提前准备好了啊，不要错过这个三个项目的选房时间。这三个项目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来看，这个18000块钱每平米的这个价格，就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属于均价比较低的项目了。对于您的这个预算有限的朋友来看的话，一定千万不要出现这个弃选。给大家去通知一下，就是如果您是第一组家庭，是昌平区的无房家庭，和在昌平区工作的其他市这个无房家庭，第一号到这个第8696号都要到场选房的，我们严格的按照这个到场的时间表就可以了。第二组呢是东西城的这个户籍的无房家庭，第一号到第3300号就要进行到场选房了。我们在这个昌平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上面，在这个右侧有一个通知栏，大家看一下，这个有这个到场时间表，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时间表去选。同时呢，提醒我们东西城的这个家庭，这个目前来说是给我们这个东西城家庭有这个相应的房源的分配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房源。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对于共有产权房呢有一个价格上的这个房款上计算的一个误区，给大家说一下，普及一下知识。比如说您的这个购房的总房款是怎么算的，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房屋的建筑面积乘以您的销售面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预计要提供的这个首付款，这个房款了。我们绿海家园项目为例啊，如果您申购家庭选了一套90平米的这个房子啊，您的这个销售价格是18000，您的支付的这个房款就是90乘以18000，就是162万。 对，他用的是使用面积。 对 啊，乘以他的房款，乘以他的这个房价，是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跟大家说的是租赁房的事儿哈，公租房的事儿。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交流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家业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